深深刻刻痛彻我心扉。刻字心痛的感觉，总是我在体会。看我心碎，你远走高飞。一生热爱回头太难，不往心里藏。情若不断，谁能帮我将遗忘？一生热爱回头太难，情路更谁能让我停歇？痴心若有罪，情愿自己背。 刘笑张帆，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幽默集装箱，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。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幽默集装箱。 在云端